兄弟我我命， 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你看今天外面的天很黑啊，今天是12月20号，明天是冬至，也是最长的冬夜前一夜哈。赶上昨天的比赛，王毅辛苦了，昨天王毅解说完了比赛，今天又给大家来上这个节目哈，我觉得你是最难过的一个人。难过的都不说话了是吧？ 我在想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词儿来形容自己的心情，然后后来想了想之后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确实是，我昨天在联系各位连线嘉宾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跟你是一样的啊，就觉得怎么说这个比赛呢？哎，所以很多家里人哈也都聚集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想要来聊聊。是，我给大家在咱们的聊天室里留了两句话哈，都是半句。第一句是看完昨天国安的比赛，后面您肯定有好多要说的，我就不接了，您来接。还有， 没有，小时候可帅说了，别说国安了， 啊、 不说了。 哦，不说了。 那咱放个歌， 行 啊， 放一个让您这个永远记得的歌。第二个话题，第二个半句话就是会让你记一辈子的事儿。这个也是来自于昨天北京国安的官微哈，官微的主题是我们会记住今天的一切，尽快调整，也是来自于这句话吧，所以两半句话来等着大家来续一下哈，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但是我倒是想再加一个和咱们家里人聊的一个话题哈， 好啊， 就是昨天这个0-5和前些年输天津泰达那个0-4，觉得这两场球哪个球让您看着更凹头？ 行，可以啊，大家可以来聊聊。刚才是谁说不聊国安的？那您可以先听着哈，听着听着您就爱聊了。欢迎大家来互动。提醒大家，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已经开启了。这个活动一直到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还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的联合会员卡等您，海量精品内容任您听，所以赶紧下载听听 FM 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一起大声喊新年好。来给大家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虽然大家可能不太愿意说哈，但是还得说，国安0-5输给了广州城，这场球呢希望能够给球队给俱乐部一些震动吧。 节目当中您将会听到原野、梁岩、李哥和天鹰的连线，梁岩、李哥、天鹰的连线咱们安排在8点之后，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互动的时间段当中啊。刚才说到了，在赛后国安的官微的主题是我们会记住今天的一切，尽快调整。 另外呢，本赛季中超联赛争冠的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就是上海海港对阵山东泰山，最终呢孙准浩传射，奥斯卡呢错失了点球，上海海港是0-2不敌泰山。 李冰洁夺得了2021年短池游泳世锦赛400米自由泳的冠军。 2021年羽毛球世锦赛，中国队一金一银两铜收官。 女篮联赛常规赛结束之后，附加赛的赛程也公布了，这一阶段比赛是一场定胜负。 2021年的百队杯青少年篮球赛是落幕了，足球赛大家非常熟悉哈，篮球赛现在也是打响。 佛罗伦萨的弗拉霍维奇打入33球，也追平了 C 罗意甲联赛自然年的进球纪录。 另外，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的参赛队已经全部产生。 今天话题刚才说了哈，咱们在聊天室留了两半句话，看完昨天国安的比赛，2，会让您记一辈子的事儿，刚才你说可以对比一下之前我们0-4不敌天津那场比赛，感受有什么不一样是吧？ 哎，你看这场球呢，小苏他爹发来了一个赛后的数据统计。 从控球率方面呢，北京国安队控球率高达64%，射门呢19次打门，7次射正门框，进攻呢达到了150次，威胁进攻有95次，对方的威胁进攻只有19次，角球6-0，但是呢对方的效率极高，8脚射门，5脚射正，最后呢咱0-5输了。 嗯，广宇说这还是国安吗？输5个呢，嘛呢，干嘛呢？也有朋友说悲剧啊，很惨等等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聊。低迷的情绪当中来放放对歌啊，振奋一下。昨天第17轮的比赛0-5不敌广州城，赛后官微说了，我们会记住今天的一切，尽快调整，力争打好后面的联赛。 昨天呢比赛结束之后，王子铭也接受了赛后的采访啊，看得出来赛后这个顺彩对于子铭来讲呢是个摧残， 对，也是个考验。 对，这个其他的队员可能都更不愿意去接受采访，找一个相对脾气好一点的。他也提到呢，比赛输赢可能很正常，但是呢在处理对方的反击方面做得不好，对方把握机会的能力也比较强，几次机会都把握住了。在谈到这个球队的战术执行方面呢，王子铭也谈到战术的执行肯定是不太好的，毕竟比分摆在那儿嘛，希望球队能够尽快的走出大比分输球的这个情绪吧。 赛后发布会上是北京国安的助理教练来对这个比赛进行点评哈。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迪恩的录音哈。 这场比赛应该说太差了，我除了祝贺那个对手5-0取胜以外，作为球队的助理教练我也感到很羞愧吧。应该说这场比赛一开场我们就没踢好，8分钟就让对手进了2个球，完了以后我们倒是做出了一些努力，想去尝试进球，也创造了一些机会，但很可惜上半场快结束的时候又让对手进了3个球，然后下半时还有2个，最后造成了这样一个难看的比分吧。惨败以后只能是埋头苦干吧，赶紧去改正吧，然后准备好下一场跟深圳的比赛。其实伤病问题我也说过，就是说它不是刚刚产生的，其实我们整个赛季都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因为一些主要队员都不在嘛，所以整个队确实实力不如以前，但是这个不是借口，因为我们前两场不管是跟海港的还是跟山东，尤其是上一场跟山东不也一样吗？王刚又不是说打完了前场比赛，他也是刚上半时10分钟左右就下去了，但是剩下的比赛我们全队还是打得很好，因为山东毕竟是领头羊嘛，中超的领头羊，但我们还是一样能打出高质量的比赛，那2场比赛都不错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还要回去分析原因，为什么今天出现了这样的一种不太好理解的情况。作为不管是教练也好还是球队，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场比赛的结果感到羞耻，我们一定要努力去打好后面的比赛吧。教练在不在场边肯定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这个不是主要的一个输球的理由吧，一个原因吧。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们开场的时候可能就没有进入状态，然后太慢了，让对手进完球以后，我们可能是想努力的去挽回，有一些改观，也创造一些机会，但就是这样，足球往往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你开场不好，然后后面再想紧起来就很难了，甚至是你对空门也有可能打不进去。 圣诞静默说了，昨儿这比赛我是强忍着困意坚持看到了下半场，希望能够出现奇迹，结果我还是挺失望的，这个赛季就赶紧结束吧，也别让咱有什么惦记了，我一外行都看出来了，就会中路分边下底传中，别的没看出来。 关键你中路分边下底传中，你打的对方3个大中卫都是1.9米，咱呢又没有中锋，这下底传中就没看出能够传给谁。 刚才你不说对比一下以前那一场跟天津那一场吗？ 啊， 工体之王卡努特说了，比那场我觉得比那场更难受，因为那场 他觉得那场更难受， 那场更难受。 对， 说那场他是全程都看完了，昨儿个这场呢，因为只看了10分钟，他就干别的去了。 嗯，就是看了10分钟0-2之后就 放弃了。对，所以感觉 还是您成熟啊，您比刚才一直盼着要出奇迹的。咱们家里人还是要更成熟冷静一些， 就不是说咱们得看到最后1分钟最后1秒钟吗？ 这边也有家里人说呢，就是国安的改变要从后防线开始哈，认为昨天的三个中后卫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另外张翔也提到三个二手的啊，因为都是从别人家引进的，没有相互之间做过更多配合的中卫，你说这要跟主教练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我也不大信。但是你咱换一个角度哈，你说跟主教练就完全是主教练的责任呢，他也有点冤枉， 也不能这么说， 因为大宝伤了，于洋伤了，金明哉走了，现在咱队内中后卫就剩他们仨了，就是你打四后卫你也得从他们哥仨当中选两个站在那儿，现在这个人员的问题你说全把责任扣在主教练的身上，我觉得不客观，主教练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你这支球队是不是具备打三中卫的这个实力，你这支球队面对没有外援之后的阵容是不是有实力摁着别人非要到前场去打高位的逼抢，对吧？这肯定是主教练的责任，但是主教练手里边就这几张牌，牌可不是主教练定的。 孙远军说就看到上半场3-0我就没看下半场了，觉得球队散了，这精神状态都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了。赛后我们连线了原野哈，原野也是点评这场比赛的时候挺来气的。 原野在我们群里边这个说的这话不知道他会不会再用在这儿，咱们听听。 我觉得挺狠的已经。 我觉得还一定是更温柔一点。 国安上了热搜，国安已经很久没有上热搜了。为什么呢？0-5输给了广州城，创造了国安队史上中超最惨的失利，我认为也是国安队史上一个耻辱。赛后连发布会上国安的教练说了，这是球队的耻辱，希望每一个队员每个教练能够记住。难以理解国安为什么会输给广州城0-5，这个球队已经超出了技战术水平的问题。广州城即使这两年他面对保级球队的时候他都打不出这样一个比分来，国安上一场面对山东泰山还能给对手制造很大的麻烦，让对手侥幸最后绝杀才拿走三分。这场比赛国安比上一场没有少太多的人，为什么突然间就崩盘了，我想不通。只能说是打上一场打山东的时候大家还卯足了劲儿，可能面对更强大的对手国安想跟对手去拼一拼磕一磕，而这一场从思想上就不重视对手，注意力就不集中，开场就连续出现失误，而被对手打了两个字就懵了，懵了想再往回追你又没那个实力又没有那个运气。张稀哲的球打在立柱上没有进，如果那个球进了1-2可能这个还不会造成后面那么崩盘被打花。再加上我们这个外援希尔瓦真的是太差了，都不如我们的本土前锋，你前面进不了球你还要一个劲儿往出攻，那你后面可能漏洞越来越大，给对方的机会越来越多。然后我们的教练今天又不在场指挥，我们的教练居然累计4张黄牌停赛了，也都是醉了啊，罕见的。所以说今天这个耻辱，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真的能够像俱乐部官方微博说的那样能够记住这一天，能够知耻而后勇吧。我发微博也说了，这不像是北京的球队，不像是国安，国安永远都是说那句口号永远争第一，无论在多么困难逆境的情况下都不会放弃。今天我看到了没有斗志没有进取心，这也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国安，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北京城的球队。对于国安来说今年的联赛成绩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能不能找回他在球迷心目中那个地位，能不能重新换回一些尊严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说打得毫无斗志，输球是不能这么输的哈。也有朋友说张翔说的，昨天把 A 席的特点展现无疑，没有速度也没身体，也抢不到点，不会策应，这外援真是不行，还不如不买呢。 另外这边呢也有家里人XXL 童话说天津4-0那场和这场呢有异曲同工之处，咱们中后卫人数多，可老话讲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可是咱这也没顶上啊，是吧。 钉子说了，说看完我竟然没有生气，这是为什么呢？ 那证明您成熟了， 能够接受啊。孙远军说对手5次射正5个进球，哎，这也是咱们国安在联赛当中最大的输球了。对，看了一下历史数据，这一场惨败呢确实是创下了国安队史顶级联赛的最大分差失利。上一次联赛 单场丢五个球，那是在2017年的五月底，那会儿是跟上港打哈。 客场那场比赛，客场打上海上港， 嗯， 那场球呢，上港应该也是，打咱们的防守反击， 嗯， 就那场比赛是上港打咱们的防守反击。人家虽然在主场作战，人家虽然是有胡尔克这样的这个重头的外援，当时吴磊也在， 嗯， 打防守反击依然是保持了一个极高的进攻效率， 嗯， 上来帮帮帮啊，就是包括韦世豪是吧？ 对， 连续的进球。所以那场比赛呢和这场不太一样，那场比赛呢对方是强队，但是对方把姿态放得特别好， 嗯， 但是这场比赛呢很显然人家广州城知道自己不是强队，人家就是打防守反击，但是咱这儿没把这个比赛的这个心理状态调整好。 嗯，如果你要是再往前算的话，在甲 A 时代，咱们在97年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大比分的失利，但是当时是输了四个球，是1-5输给过当时的大连万达队。 昨天晚上还和男子提到了这事儿， 是吧？ 哎， 你们也聊到这个了。 哎， 嗯， 但是问题是你1-5输给大连的时候，大连是什么队啊？ 嗯， 大连是甲 A 联赛的霸主。 对， 咱们呢是攻出去跟大连打得非常开放的一场比赛。 嗯 啊，当时在客场输大连了， 咱还进一个呢哈。 然后回来之后是9-1啊。 嗯，刚才好多朋友都说这事儿呢。 嗯 嗯， 但是你昨天那场比赛，你打的是咱们争冠组当中排名最后的一支球队。 嗯， 所以和打大连和1-5输上海上港，我觉得不太具有可比性。 嗯， 虽然都是单场丢五球，对吧，但是不太具有可比性。 嗯， 而且你看这边家里人不是也提到这下一场， 对 对吧，向日葵小斌啊说1-5输大连，紧跟着呢就9-1赢申花，下一场对谁来着啊，对谁倒霉下一场打深圳。 嗯， 咱想想深圳卡尔德克、阿奇姆彭、金特罗这几个外援往前面这一摆，咱这仨后卫啊，就祝深圳好运是吗？这位朋友 是，在赛后广州城这边的主帅范加斯特说，我们是通过反击打出了好的开局，很快就2-0领先了，展现出能量。那我们的替补由于伤病和停赛也是有一些短缺的，但是充满了斗志，我挺满意的。 对，我觉得特别同意人家教练这话，充满了斗志。 嗯 啊。 当然他们这边不是也有伤病吗，所以有记者提问的时候他说下一场或者是未来的比赛，他也挺风趣的说，我也希望下一场比赛能够凑齐首发的11个球员，因为我们这儿也有停赛的也有伤病的哈。这是这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聊聊。一会儿我们在8点之后将会接连有连线哈，把这场比赛再说的角度多一点，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那另外一场比赛比较晚的比赛，9点才开始，深圳是3-0战胜了河北，咱们下一场是对深圳， 嗯， 是吧？ 对， 嗯， 取得进球的呢就是下半场替补上场的卡尔德克啊，他是打进了2粒进球，另外呢裴帅也是投球建功。 嗯， 深圳呢是3-0战胜了河北，获得了第二阶段的首胜。其实深圳的这个人员配备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外援也比较齐整。他们在第二阶段的比赛一度是有想法，希望能够有一些作为，但是呢开赛之后还是运气有所欠缺。 嗯， 拿了3-0这场胜利之后，下一场周三傍晚6点的时候面对咱国安，看看这场球， 嗯， 对于国安来讲能不能像官微当中所说的记住这场比赛0-5的失利，及时的调整好自己的心理状态。 嗯， 本轮的另外一场焦点战其实就是上海海港和山东泰山这个比赛。这场比赛的胜负可能就直接决定着中超今年联赛冠军的归属了。但是最终呢这个比赛上海海港是没有能够拿下啊，0-2输给了山东泰山。这场比赛当中上半时贾德聪头球破门，下半时孙准浩直接任意球得分，又是这哥俩，当时2-1击败咱们的时候就是这哥俩，只不过进球的顺序现在调过来了。 嗯， 上海海港这边呢奥斯卡错失了一个点球，最终的山东队是获胜之后已经领先积分榜第二名的海港队8分。 嗯，这场比赛哈，袁野也给大家做了点评。 这场比赛本来是中超的一场焦点之战，天王山之战，关系到哪支球队夺得今年的中超联赛冠军。山东队应该我觉得是提前锁定这个冠军了，至少是提前2轮有可能就会夺冠了。对于山东队来说，其实他的赢球还是比较合理吧。嗯，并没有太多的出乎大家的意料，可能之前大家觉得可能海港表现很不错，毕竟他有奥斯卡压阵，然后之前他也2连胜了， 但是面对山东队，海港我们说整体实力人员这个板凳厚度还是不如对手。我们看山东队前两轮比赛没有把这个最大牌外援核心外援费莱尼派上场，而这场比赛他让费莱尼首发了，首发阵容也是第一次出现了四个外援，费莱尼、孙准浩、贾德松加上莫伊塞斯，证明主教练郝伟就是把这个最硬的阵容啊留着跟海港死磕，前面是可能有所保留，包括他的国内球员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因为现在的赛程实在是让大家这个体能啊身心太疲惫了。海港连打三场之后，他的主力队员不轮换，他也非常累，所以说今天海港是第一，核心外援奥斯卡被山东队限制住了，第二他的本土球员体能下降，导致他们今天没有战胜山东泰山队，0-2输的是完败。奥斯卡最后点球都不进了，这个是过去比较罕见的。0-2输了之后，海港也基本上退出了冠军争夺啊，他也可能只能在最后足协杯再跟山东队去争夺一下谁能夺冠了。 另外凭借着邓涵文和杨立瑜的进球，广州队是2-0战胜了十人应战的长春亚泰，积分榜上已经追平了海港队，获得了第二阶段重启后的第一场胜利，而且这也是郑智教练生涯的第一场胜利，从负到平到赢球，所以说这个比较好的一个过程哈。前两轮他们是先是输给了国安，然后又被河北队逼平了。那目前呢，国足的入籍球员在队中的只剩下蒋光太还在踢哈。本场比赛结束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也是祝贺胜利，说很棒的表现，继续加油。 另外呢，昨天广州队的入籍球员骆国富也是发了微博告别了广州啊，其中他写道，未来的日子里面会继续穿上国家队的红色战袍而努力，感谢这些年一直支持我的中国球迷，确信我们很快又在国家队和中超的赛场上相遇。还能在中超赛场上相遇吗？ 那就看俱乐部怎么运营了吧。 这俱乐部都没钱了，能不能在中超赛场上相遇，其实我倒是觉得不是俱乐部怎么运营的问题，还是这些规划了的球员如何看待自己身份的问题。你要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球员的话，那你就拿中国球员的年薪，你愿不愿意踢？你要是不愿意拿中国球员的年薪，就别拍着胸脯说我是中国国家队的球员。 那现在看积分榜的情况，泰山队是42分领先，广州和上港队现在是一样的积分啊，34分，然后亚泰是32分落后2分排在第四，再往后呢，申花29，深圳28，国安27，国安现在排在第七，广州城现在是24，跟河北啊同样的积分，这是前8、前9的球队的积分的情况。亚冠昨天呢也是有消息说分组抽签定在1月17号，明年的1月17号在线上进行。目前征战明年亚冠的52支参赛球队当中，西亚大区的球队基本上全部敲定了，那包括中超在内的6支东亚的球会还有待继续争夺席位。2022年亚冠联赛的席位分配是按照亚足联在2019年年底通过的2021到2022年度亚冠分配方案来执行。这个方案是2019年底亚足联下属各会员协会技术积分的排名为依据，当时中超排名亚洲第一，所以呢，咱们是3+1这样的一个席位的定制啊。 但现在亚冠联赛跟咱也没什么关系了。这个还是要看一看，对于国安队0-5输球之后，球队内部呢如何来看待这场惨败。其实刚才也有家里人提到，就是这个数据。晨晨就说了，数据占优能说明什么吗？最终的结果还不是一场惨败。其实我倒是一会儿咱有机会咱可以聊聊这个数据的问题。一场输球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有很多呢需要去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个环节，那这个数据可能能说明一点事儿吧。再来看一下中甲的比赛啊，中甲比赛呢，咱们的两支球队其实成绩也不大理想，是吧？现在对于北京的三大球来讲，好像有点进入到了一个寒冬， 对，低谷期啊。 前些年咱三大球齐头并进、高歌猛进的那段时间过去了啊，这现在到了一个困难的时期。中甲的比赛呢，第34轮，也就是最后的这一轮，应该是同时开球。成都赛区12月20号到21号分2天啊，已经是明确了这个开球的时间。黑龙江冰城和新疆天山雪豹的比赛时间呢是20号下午3点， 北理工和江西北大门的开球时间也是这个时间。淄博蹴鞠和南京城市的这个比赛时间呢是21号的下午3点。武汉赛区的这三场比赛呢都是21号进行，都是这个下午2点半同时开球。苏州东吴和四川九牛、北体大和辽宁沈阳城市是2点半。陕西长安竞技呢和南通之云的比赛呢是晚上的7点半，这是第34轮唯一的一场夜场比赛。在梅州赛区的三场比赛呢也是分这个2天，无关痛痒的比赛可以单独进行，是吧？就是贵州和成都蓉城是21号下午3点，涉及冲超资格的比赛那就要同时打响，22号的下午3点，浙江对武汉三镇将在五华奥体中心进行，梅州客家和昆山的争夺将在五华县体育场进行。梅州呢和浙江其实也是在争夺一个附加赛的这个席位吧。 这是咱们国内足球的消息哈，一会儿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间段当中哈，我们都会相继连线您非常熟悉的嘉宾梁岩、李哥、杨天英啊，来对昨天国安这场比赛进行点评。也欢迎大家在咱们的微信、微博和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一起来聊聊啊。深秋说，一开场我就感觉到节奏比对方慢，咱是一直跟着人家踢，心理啊、身体，那你跟着人家踢肯定是比较累的呀。 但是实际上呢，从表现出来的这个心态又不是说跟着别人踢，表现出来的这个心态呢是我比你强，我就可以很轻松的把这个球权拿下来，心理和身体没有达到一个有效的统一，这可能就是在赛前在准备当中的不足。另外呢，刚才也提到关于这个数据的话题，从数据我们掌控着更多的控球率，有更多的射门的次数，有更多的角球，在一定程度上呢，就是球员你说他完全放弃了吗？也没有放弃，球员肯定要承担比赛状态不好的这个责任，教练要承担在人员使用上和战术安排的责任，但是最终遇到现在这样的这个难题，一定是在俱乐部的管理层面上这个责任是更大一些。如果你要是划分责任的话，我觉得倒是球员在这个三方责任里面排的最少，然后是教练，最多的就是整个俱乐部的管理。如果管理不到位的话，那在场上你让他表现出来一个特别高昂的这个斗志，特别精湛的技战术水平，偶尔，只能说是偶尔，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在没有受到这个触动震动的情况之下，你让球员短时间内把这东西调整过来，我觉得是很难的。 丁谦就跟你的看法一样，说这不单单是技战术的问题， 技战术只是管理问题体现出来的一个在足球层面上的一些细节而已。 对，他说这是管理上出问题了呀，这一年来所体现出来的种种问题都是跟管理分不开的，所以这是管理层出现了问题哈。然后荣成斋说，那咱以后就拿国安当弱队看，咱心里不就平衡了吗？ 现在咱确实是弱队， 已经是弱队的表现了。好，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哈，一会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一定说昨天的国安呢。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大战一触即发。 2010年2月25号，温哥华冬奥会进入第13天的争夺，中国短道速滑女队第6次冲击女子3000米接力的金牌。决赛共有4支队伍，另外3支是韩国、美国和加拿大队。队长王蒙当仁不让，担任第1棒，之后是周洋、张慧和孙琳琳。中国队由于半决赛打破了冬奥会纪录，成绩最好，所以在最内道出发。 比赛开始，王蒙迅速向前冲。 发枪之后，王蒙很快确立了一定优势。中韩两国选手都在寻找机会实现超越，在交接棒时，在过弯时，他们交替领先。 看王蒙， 王蒙最后起速， 周洋。周洋这边是超回到了第1位的位置上，而且这个交接棒非常的有力，又是一次

但是电视台和像你们广播的主持人转播员他都不能换台，简直就是煎熬。王毅 确实 是这样的哈， 有这样的感觉啊。 嗯，怎么着也得把这比赛给说完了呀。 我也不能摔门就走啊。 那时候你得跟我配合，你走了我在就行了。 我也不能把男纸搁在这儿。 男纸可以，男纸可以的，男纸还知道那个放广告的时间到了。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保持互动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都可以。海豚朋友说，那就先别谈技战术了，先整整风嘛，不愿意踢的下来别踢了，然后队伍管理的这个情况再整理整理哈。 其实我倒真没有觉得，就是说队员在场上啊表现出来，我就不想踢。 嗯， 就是队员还是想踢，但是你就总觉得他踢不到点儿上， 哎， 就没有能够把想踢的人和这个就是有能力想踢的，和这个有能力状态一般的， 嗯， 和能力一般，状态更一般的，怎么能够调配的 串起来？ 哎，这个是教练的需要去承担的责任，对， 嗯， 吧？哪些球员的这个主动的主观能动性上更强，哪些球员呢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他的思想状况，他的这个竞技状况符合比赛，这是需要你教练组很清晰的了解这些球员的，而不是说简简单单就是拿手里的牌一看，那是属于玩这个足球游戏， 嗯， 足球游戏您都得看他是红上还是白下嘛，对吧， 还要看数据呢。 哎， 嗯，白又白说了，中场休息结束之后我说开始了开始了，我们家先生说：“哟，你还看呢？”我说：“怎么不看呢？毕竟是国安呢，这万一咱进一球呢，是吧？”结果，就是0-5了。咱们家先生昨天还琢磨着说：“你差不多得了，就别看了呢。”哈，杨阳阳说：“看完国安，我还琢磨着，哎，这是争冠组的比赛吗？ 嗯， 都已经怀疑了。” 但是这场球呢，我其实挺同意，在赛后啊有一个这个足球媒体人他分析，你说他就是表明了现在这个俱乐部的真实的状况嘛， 嗯， 他也不能够完全表明状况，他只是一种体现，而在这种体现当中的一种偶发情况。你比如说像广州城， 嗯， 之前咱们很多的球迷也提到，就是广州城呢，现在也遇到了一些欠薪各方面的困扰，说为什么人家就能打出5-0，河北是吧也遇到这个欠薪的这个困扰，河北怎么就没有惨案？后来我看了一下，河北先是一个0-5，又一个0-3，其实也是有惨案。 嗯， 但是广州城的这场比赛，主要就是人家自己的位置啊，还是摆得很正。 嗯， 另外呢，他之前他状态不好的时候，他也输球，正好赶上的整个的机缘巧合吧。上来之后取得了比分的领先，他就可以打得更加的从容。 嗯， 从心态的状况上来讲，人家心态更好。 嗯。欢迎大家来聊聊哈，一会儿8点到8:30之间吧，我们还会有接连的嘉宾连线，梁岩、李哥、杨天英，咱们再来说这场比赛哈。第二时段咱们关注一下综合消息，昨天2021年的短池游泳世锦赛在迪拜进行，我们中国队收获了第三块金牌。在女子400米自由泳的决赛当中，李冰洁在100米之后就不断的扩大优势，最后是3分55秒83获得了冠军。另外一位我们中国香港的选手何诗蓓拿到了铜牌。 张雨霏呢，在女子50米蝶泳决赛当中呢，是24秒91的成绩获得第五名。荷兰的名将克罗莫维乔乔是以24秒44打破了赛会纪录夺冠。一起来听一下记者陈默带来的报道。 我就希望能游出我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 短池50米蝶泳并非是张雨霏的强项。第二个25米，张雨霏的冲刺有些乏力，她排在第五个触壁，成绩是24秒91。而在稍早进行的女子200米蝶泳项目当中，张雨霏是以2分03秒01的成绩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选手时隔24年之后再夺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然而对于这个结果，张雨霏赛后却说， 我觉得属于意料之内，但是又不太高兴。第一是感觉其实是属于志在必得的，但更高的目标是想着说能碰一碰世界纪录。如果以我奥运会的那种很好的状态来说，短池世锦赛纪录应该是不是问题。 这样的言论着实张雨霏有些凡尔赛了。不过很显然，尽管是作为黑马杀出来的张雨霏，在经历了东京奥运会和西安全运会之后，依旧是精心准备着短池世锦赛的比赛。 接下来，张雨霏还有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还有十天就要结束的2021年，张雨霏希望这是个美好的开始，而不是昙花一现。 今年是我很开心的一年，也是应该说是我美梦成真的一年，拿到了我人生中第一个奥运金牌和世锦赛金牌。 嗯， 但是我希望它是今年是我一个新的开始，并不是说它是我以后回忆起来最美好的一年。 昨天，洪金铨、潘展乐、张子阳和陈恩德组成的中国队又获得了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的第五名。而在男子4x5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我们派出的是张周健、王长浩、潘展乐和杨金童，最终也是获得第五哈，成绩是1分25秒50。意大利队凭借着最后一棒的出色发挥，后来居上，1分23秒61的成绩获得冠军。俄罗斯泳协代表队和荷兰队分别获得了2、3名。另外呢，中国选手唐前庭排在半决赛首位的成绩进入到女子100米蛙泳的决赛里。 嗯，昨天呢，短池游泳世锦赛的跳水表演赛也结束了第一天的较量。比赛呢是混合团体的赛制，在第一天进行了3米板的比赛，中国队呢在女子单人、男子单人的一跳当中分别是派出了王涵和练俊杰，混合双人一跳则由王涵和李正完成。目前呢，中国队是182分暂列第二，巴西队排名第一。 昨天的2021年羽毛球世锦赛也结束了，中国队是一金一银两铜收官。女双决赛里，中国组合陈清晨、贾一凡2-0击败了韩国组合李少熙和申生赞，继2017年格拉斯哥之后，再次获得了世锦赛女双的冠军。何济婷和谭强组合这对男双组合哈，输给了日本选手，获得了亚军，已经很不容易了哈。来听我们的记者李维的报道。 隔两届世锦赛，中国女双的头号组合陈清晨和贾一凡终于再次登上了世锦赛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以21-16、21-17战胜了韩国的李少熙、申生赞，为2021赛季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场比赛对于樊晨组合来说并不轻松，两个人也展现了极大的耐心。虽然首局一度被对手追成了16平，但中国选手连得5分，拒绝对手的逆转。第二局，陈清晨、贾一凡还是稳稳地控制了局面，21-17拿下了女双冠军。赛后，樊晨组合表示，他们俩一直做了最困难的准备，只要顶住对手的冲击，就有希望拿下比赛。 我觉得今天我们两个心态做得比较好，因为肯定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场比赛，就算打100分钟，我们也要接近全力，然后在场上体现出我们两个的精神面貌，我们的气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今天制胜的关键，因为在开局的前几分确实有很多多拍，然后我们都思想非常统一，然后就顶住了多拍，顶住了困难。那个风雨过后就是彩虹嘛，对， 给自己加词儿， 加词儿就没加好。 和2017年那次夺冠相比，这次陈清晨、贾一凡显得平静了很多。贾一凡说。 没有2017年拿冠军的那么激动了吧，但是内心还是很喜悦的，因为2014年是一个周期，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作为新人来参加世锦赛是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但是经过4年之后的摸爬滚打，我觉得我们更加的成熟一些了。然后这一次比赛的冠军，对于我们来说是对我们今年的一个很大的肯定，然后也是非常完美的一年。 世锦赛冠军、奥运会亚军、全运会冠军，还有苏迪曼杯和尤伯杯的冠军，陈清晨和贾一凡的2021赛季几乎是完美的。而对于东京奥运会获得的那枚银牌，这对王牌组合也表示，也会让自己的未来有更大的动力。 干什么事情可能都没有那么一帆风顺的，我觉得这一次的第二也更加的激励我们未来的一个周期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包括我们的师哥参与傅海峰，可能他们也是2008年差一点点， 对，差一点点， 然后2012年又重新就是登上顶峰，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对我们的历练，而且我们也不怕失败，失败过后又重新的站起来。对， 除了陈清晨和贾一凡，中国的男双组合何济婷、谭强也进入了本届世锦赛的决赛。这对黑马组合最终0-2输给了日本的宝木卓朗、小林优吾，获得了亚军。 在男单的决赛当中，新加坡的骆建佑最终是获得了胜利，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夺得羽毛球世锦赛冠军的新加坡选手，这也是一个突破哈。今年确实是一大黑马，首轮就淘汰了夺冠大热门阿塞尔森，半决赛又战胜了丹麦的另外一位高手安东森，一路黑马的表现，而且在晋级的路上也战胜了两位我们中国的球员李诗峰和陆光祖哈。 另外呢，在女子的单打方面呢，日本的山口茜2-0拿到了冠军，泰国组合胡瓦拉努科罗和塔拉塔纳查是拿到了混双比赛的冠军。 来介绍一下 CBA 的各位外援的情况。据报道说，外援哈德森和吉伦沃特昨天和山东队会合了，周四要跟着球队去吉林赛区。哈德森上个赛季是代表山东队打了46场，场均有29分钟的出场时间，可以拿23.9分、6.5个篮板和6.3次助攻、1.8次抢断的数据。吉伦沃特上赛季呢是26场出场，场均也是有18.6分、5.6个篮板和1次助攻的数据。我觉得他们俩外援都挺厉害的。 确实老哈啊， 哎， 这个也是山东队目前还是主心骨啊， 哎， 看看他现在状态保持的怎么样吧。另外呢，昨天的吉林外援多米尼克琼斯也是更新了自己的微博，他表达的是沮丧的情绪哈。他在微博当中写道：我现在感觉不开心，如果篮球不能够使我快乐的话，那么我将退役，至少我不会再听到那些没有履行的承诺了。琼斯呢本赛季回归吉林，已经在上海结束了21天的隔离，正在长春进行最后的7天的这个居家隔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琼斯就是在微博上抱怨吉林队，上个赛季他就抱怨过管理层，希望管理层把他给交易出去，交换给别的球队。 对， 但是因为呢，吉林一直是拥有多米尼克琼斯的这个优先续约权，所以呢，琼斯想要在 CBA 打球，必须要得到吉林队和他的这种谅解。你要想转会其他球队，得吉林队放弃自己的优先续约权，所以他也不止一次就抨击吉林。不知道未来的这个情况怎么样。但是琼斯特别有个性的一个人。我记得当年在辽宁的时候，他出去打客场比赛，到了那儿之后第一件事找翻译问，哎，那个我能不住这酒店吗？翻译说对不起，不行，咱必须住在同一个酒店。然后一会儿又下来问翻译，我能自己升级这个酒店房间吗？翻译说你要自己花钱可以。他就下去之后升级了一个那个酒店最大的那个屋子，自己上那个屋住去了。 个儿太高伸不开腿， 就特别的各色。你说他要高，他能有韩德君高吗？人韩德君人还住正常的，他不行，他就是我 必须得宽敞， 哎，我得宽敞，我得跟别人不一样啊。这确实也是有点邪的这个外援。 在吉林已经是效力第5个赛季了，这将是最近2个赛季场均，哎呀也挺高的，37.8分、8.3个篮板、8.9个助攻，38分、10.9个篮板、9.5个助攻，也成为 CBA 的最强外援。在第一阶段吉林队全华班的时候是5胜8负，暂时排在第12位。 另外呢，一个外援就是加马尔·富兰克林哈，也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呢，他这个就显得很 大方， 很融洽， 对， 跟队伍很融洽，晒出了自己送给队友的新年礼物，送给队友们每个人一副耳机，包括刚刚加入球队的这个冯莱也是收到富兰克林送的耳机了。富兰克林呢加盟上海之后，这现在上海队的化学反应还是帮助很大的，帮助球队在第一阶段得到10胜3负的这样一个成绩。包括甚至在第一阶段，就是富兰克林的父亲过世那段时间，他依然是选择留在中国和球队一起，没有回美国。所以这种做法呢是明显，你看和多米尼克琼斯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是，那女篮联赛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昨天中国篮协也公布了附加赛的赛程。目前直接进入到季后赛的球队是四川、内蒙古、山东和江苏，附加赛的球队是新疆、上海、山西、浙江、东莞，还有我们北京女篮，包括河北和武汉。附加赛的时间是20号、21号，一场定胜负，胜出的就进入到季后赛。 今天呢是有2场比赛，下午4点半的时候是新疆打武汉，也就是在常规赛排名第5的球队呢面对常规赛排名第12的球队。7点半的时候是咱北京女篮，常规赛排名第10，去面对常规赛排名第7的山西。这场球呢确实也不太好打，咱们现在队中呢整个的人员状况也并不是很理想，老的老，小的小，伤的伤的。看看张云松指导呢这场比赛怎么来去调配吧。在明天的时候，也就是12月21号，也是同样有2场比赛。4点半的时候，排名第6的上海打排名第11的河北；晚上7点半的时候，排名第8的浙江和第9的东莞来交手。打完这个附加赛之后呢，将进入到全明星。完成全明星之后，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5号、26号才要进行季后赛的8强的这种对位，依然是单败淘汰，直到决赛3胜2负。所以这个季后赛呢， 很刺激啊，就是全球都是单派，会有偶然性，看一看咱们北京女篮会有怎么样的表现。但是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说了北京女排九连败，那北京女篮打附加赛，再加上昨儿又踢0-5，说北京的三大球体育进入到了寒冬。 对，之前咱们女超联赛女足成绩也不理想哈。 哎，这个男排是吧？ 哎， 现在可能 男排还没打呢，一月份才打呢。 排名稍微好点的就是男篮，你看 Blue 面条说了，后边不看首钢了，不看国安了，换换心情看首钢。 嗯，25号， 25号的时候首钢 上来打辽宁。 哎，第一场面对辽宁，26号的时候北控打上海。 哎。也悬， 怎么听着也是吧？ 没事，我们有外援了，咱有俩外援来了。另外看看这个百队杯哈，经过3个比赛日，打了133场比赛，我们2021年的北京晚报百队杯青少年的篮球赛昨天结束了。这次比赛一共有7个组别，80支球队，翠微小学和密云果园小学分别获得了 U10 年龄组的男子和女子的冠军。和平里第一小学和密云果园小学分别获得了 U12 年龄组男子女子的冠军。 U14 的男子冠军呢是北京五中分校，女子组的冠军是西城体校。北京五中分校获得了 U17 男子组的冠军。 哎，所有的比赛呢采用是5-5全场这样的方式，并且呢实施特殊的规则来确定不同年龄组的队员能够顺利的比赛。你比如说 U10 就是上下半场各10分钟，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不到10岁的小朋友们哈，小学生们能在体力上啊更好一些。其余的组别呢，上下半场各12分钟。U10、U12的比赛规则呢是用小篮球的竞赛规则。U14、U17采用的是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的篮球规则。U10组采用的是21分制，其实有点像咱们平时这个喜欢篮球的朋友就是打着玩儿，咱这一局打21分啊，谁先到21分谁赢，是吧？然后再打下一局，他们也是这样，谁先到21分谁赢。其他组别呢是31分，就谁先到31分谁赢，不是完完全全像这个咱们的 篮球比赛 、打够足够的时间。所以这个如果出现平局的时候呢，U10、U12采用全队罚球的方式，跟点球似的啊，来决出胜负。U14、U17因为大一点了嘛，就是初中高中这样的这个年纪，采用加时赛的方式，时间是5分钟，直到决出比赛的胜负为止。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则，就是 U10、U12小学这两个年龄组呢没有3分球，所有的区域都是2分，罚球1分，不允许联防，必须盯人，不设24秒进攻的限制，这个就相当于非常像那个小篮球的比赛规则。U14、U17采用的是后场6秒推进，全场22秒进攻，让打的节奏更快。进入名次的这个决赛阶段的时候呢，再减少1秒，5秒推进，21秒进攻，就让这个比赛，小朋友的比赛打的节奏转换更快一些。 也给大家介绍百队杯的情况啊，让大家，尤其是做家长的，您看要是比较适合孩子玩的话，以后有机会可以让孩子玩玩哈。女排联赛昨天就像大伙说的，北京女排又输了，咱们是0-3输给了天津啊，16-17、17-25、14-25和16-25输的。那昨天咱们的接应范博宁11分，算是全队最高了，主攻手敬业贡献了10分。那另外呢，深圳女排是3-0战胜广东，山东2-3输给了福建。福建女排呢真是哈比较艰难。今天呢第二阶段比赛，上海打河北，江苏呢将会打浙江，辽宁将会对阵云南。现在我们北京队是一场没赢啊，9战全输，小组垫底。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1年女排世俱杯在土耳其的安卡拉结束了。土耳其的瓦基夫银行女排在决赛当中呢，3-2战胜了意大利的科内利亚诺，拿到了冠军，也斩获了队史当中世俱赛的4个冠军。瓦基夫银行呢，2013年、2017年、2018年和2021年4次问鼎世俱杯，是这个赛事当中的夺冠次数最多的俱乐部。他们的接应哈克是荣膺了本届的世俱杯的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土耳其的费内巴切是3-0战胜了巴西的米纳斯，收获了3名啊，也是继2012年之后，时隔9年再一次杀进了世俱杯的3甲。 第27届沃尔沃高尔夫中国公开赛昨天在深圳结束，中国选手张晋以一杆的优势获得了冠军，首次问鼎这项历史悠久的国家公开赛，同时也加冕了个人第2个职业冠军。2016年的赛事冠军李浩彤获得了亚军。 这个比赛呢是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和广东省体育局主办的，也是我们中国男子职业巡回赛认证的赛事。这是我们第二时段给您介绍的综合赛事哈，一会儿在8点一直到8点半这个时间呢，就会和大家各个角度来点评哈昨天国安0-5失利的这场比赛，也欢迎大家呢来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交流哈。 哎，陈伟呢发了张照片，这照片反正看起来稍微有点费劲，得拧着脖子看啊。但是应该是不是今日早饭 啊？ 我就觉得最中间这大碗。 是菜吗？我这远远的看 这大碗是符合现在大家的心情的，就是 啥 一盆这个什么白菜豆腐。国安这球现在踢的就是 清汤寡水， 哎，就还不如这一碗白菜豆腐。 嗯，刚才他不是给大家发了一张图，说是在岳秀山跑步呢吗？ 啊， 就是他发的 岳秀山那个金灿灿的座椅 啊，体育场那儿哈， 确实呢不是国安队的福地啊。 刚才也有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比赛哈，本来以为是输山东的比分，结果输广州城啊，这也能接受啊，也有朋友这么说的哈。 那把这两场比赛调过来是吧？就是输山东0-5，输给广州城1-2，然后大家觉得能接受。 嗯， 其实我觉得也不能接受。你面对广州城这支球队，你就是应该战而胜之的。对方呢也是人员更加的不齐整，你看看昨天的报名阵容，在板凳上放了6个人，其中有2个门将，4个替补队员全部是 U21 的年轻队员，人最后16岁、18岁、19岁的小孩都上了，咱这儿年轻人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的机会。 一会儿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说说昨天国安0-5失利的这场比赛，稍后见。 首善有爱，环境无碍，让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宣传贯彻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共创无障碍城市，共享文明发展成果，一起向未来。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享。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贺岁金条，品质保证，足金4个9，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高空偏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仍然低迷，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山区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级，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恭喜啦 Sports Radio。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礼遇，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6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 八，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 八。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我们来到主咖上麦环节，一定说昨天的这场国安的失利哈，请进梁岩和大家一起来交流观点。你好梁岩。 哎你好。 今天我跟王毅陪伴大家。 好王毅。 不知道梁叔看完昨儿这场球您看完昨儿这场球了吗？ 肯定看完了。 真看完了。 看到最后。 啊我还以为就是到最后就都没看完呢，那 看完了 之后，这个心情呢，是如同比赛结束的时候这个室外的气温一样吗？ 那还好吧，我因为这个赛前，说实话，我昨天下午的一档节目还在跟人家说，我说打深圳不知道会怎样啊，会很艰难，但是打这个富力就是广州城，我觉得应该能够过关。这个就是，但是这场比赛呢，说实话，就是因为中国足球现在的环境，使得我对现在的这个国内的联赛，包括国家队的比赛，上次谁说我基本处在一个佛系的状态，就是有球看就好，省得这么好几个月憋得五脊六兽的。但是昨天看完这场球以后，通常我都会去打开某些页面吧，去看看反应。但是昨天我真的没好意思打开，因为。今天早上想打开的时候，自己觉得真的冒汗，就是我真的，就是我想到这事儿的时候，有点脸红， 有点耻辱感，是不是？ 确实有耻辱感，就是作为一个球迷，我觉得这支队伍和这样一支球队打成这样的一个结果，确实让人难受难堪啊，这个确实有些难。这场比赛不管你什么情况，你去分析什么技战术啊，什么，我估计这个媒体行家们，你们这些行家们又应该说啊，这个三后卫怎样，这个体系怎么样，对手也是这个体系，是吧？那么我们昨天我不去分析这个技战术，就是说，整体表现出来的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状态，显然是不如对手的。对手其实他们和我们的境遇也差不太多，广州富力就是他的母公司，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虽然比恒大要好一点，但是他们自己现在本来这个富力集团母公司的投入并不是很大，以为他们呢就这么着小日子过着啊，小康之家过着，但是他们现在好像也挺困难，但是人家表现出了年轻队员，为主，大家熟悉的李提江啊， 陈志钊。 陈世钊啊，这些孩子都没有上，这些老队员都没有上，是吧？ 唐淼也伤了，是吧？ 啊， 唐淼也伤了。 对，唐淼也伤了。上一场呢，这个谁，大西还得了一张黄牌， 四黄停赛了。 四黄停赛，对，那个谁是停赛了，对吧？所以整场这个比赛看上去呢，我们反而就是能有的队员吧都上了，包括李磊，都能够努力的伤愈再复出，好像是竭尽了全力。但是你确确实实看到，当我们缺少了这些孩子呢，缺少了那几大主力这个框架，我们现在还没有从那个奥古啊，他们比埃拉啊，他们那个框架中走出来，就是我们还在好像在找那个框架， 一旦失去了这个拐棍，就是我们曾经无论是西哲呀，还是这个，就中场的几名队员吧，你就觉得他们像小鸟依人啊。我说的小鸟依人就是小鸟要依靠着人，啊，而不是那种就是要有依靠啊，就是这个没有这个依靠以后，他们自己就真的是六神无主，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您一说这小鸟依人哈，我想起一首歌叫《我是一只小小鸟》。 小鸟 对吧，但是那歌里有一句歌词叫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一个更重要， 对对对， 对吧，昨天咱们这小小鸟是在生命的尊严面前和这个生活的压力面前，可能生活压力压垮了他们。 生活的压力如果说压垮了的话，那你应该说压垮了你也应该保持这个基本的尊严， 就是场上两边的这个22只小小鸟，人家那边的11个有尊严，咱这边被压力给压垮了。 对，我们其实可能是压力确实比较大，这个可能有些内情呢，咱们也不了解，也不便道听途说的东西，也不便在这儿说我们大张旗鼓去渲染去，但是，谁难受谁知道，但是。就是为了这个尊严，刚才你说的，我们其实也在努力，不能说队员不努力。昨天呢，可能也听到看这个转播的时候，转播员也在不断的说运气也确实太差了，一些所谓我们觉得应该必进的球，一些很好的机会也都没有能够把握住，也被门框啊，被守门员啊都给屡屡的这个扑出了啊，门框都能扑出去。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呢，我们队员努力，也想进球，甚至后来都下半时的最后的20分钟吧，都显出了所谓的急躁，就是想赢球，不是不想赢，但是你想赢球，更主要的是你得知道怎么赢。 对， 我们现在呢，显然这些队员呢，就这个组合对于怎么赢，我们心里没有数，甚至没有章法。尤其是我们过去仰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场的这个体系，就是曾经我们觉得中场人太多了，这么多人都闲着，上能够换两波中场上去都没有问题，对吧？当时轮换的时候，而且呢，从沈祥福时代1998年啊，你想想20多年前沈祥福时代所积累起来的一个防守体系，我们那些年的这个防守体系还是相当不错的。沈指导那时候打下的这个基础，那么现在呢真的是消失殆尽了。那么三中卫不是说不好，这不是国际流行的一种打法，但是臣妾做不到。你现在的队员的个体能力达不到，那么你非要去强制的去实行这个三中卫，说那不行，你也得学习这个先进打法啊，从这个叫什么实践中去学习，那现在变成了从失败中去学习。那么这场球确确实实，有些打脸，有些让人觉得羞耻，但是我看到的这个朋友圈里的这些球迷朋友啊，我的这个同行的朋友都觉得这个是耻辱，是不能理解的，是耻辱的。但是这种耻辱是不是能够幻化成队员的支持而后勇？那么接下来星期三是星期四啊，对吧？ 周三 就要对深圳了。这个对深圳那场比赛，因为人家也是全心全影，对吧？人家的外援也是齐整的。我们面对，看来现在面对只要有外援的队，我们为什么能够战胜恒大呢？恒大没有外援， 对， 你就能赢的。好像一有外援，我们就含糊，对吧？无论是对鲁能，还是对昨天的这广州城，我们因为自己没有外援，好像还没有比赛，我们就先矮了人家一头。那咱这外援当然席尔瓦，你不能拿他当王子明用， 还不如王子明呢。 啊，对，我说呀，我说的就这意思，你不能拿他当王子明用，是吧？你的王子明其实就是他那狠劲儿，虽然王子明有点像当年的杨晨啊，就说他乱冲乱打啊，但是他起码这霍霍一气啊，对吧？你现在这个席尔瓦，你想一想，我们当年没有引进巴坎布这些所谓的高价外援的时候，即使我们是格隆，啊，我们是大小马丁，啊，那应该都比他有冲击力，比他有搅和劲儿，所以他现在对对手 没有明显的威胁， 嗯， 而且几次这个所谓的期待中当中，就是卫东说的那期待当中，他哪怕突破一下，是吧，他就能够释放自己了。现在看来，他就突破不了那一下，所以也有人就是对，就是别听外边说他二百万，他200万美元，一定不是这个价啊，这都是别人喊出来的啊。 嗯，真的，李大律师。 所以呢，我们目前的这种困难期吧，我就希望，你们媒体啊和我们球迷啊，包括和队伍啊，咱们要不一起扛过吧？这输已经输了， 嗯， 对吧？就算过去了这事儿， 嗯 啊，星期三还得拼呢， 还得踢下一场呢。李大本是说了，输就是输，用词准确，小鸟依人，把大伙儿都给逗乐了。 对，是依靠着的意思 啊， 小鸟依人，对吧？石中国，你看。石中国、张继哲都算小个儿，是吧？ 对， 上来的老朴也不是大个儿， 也不是大个儿。这小鸟依着人，那你没的可依靠了，你这怎么办啊？是吧？ 好，那我们下一场看看咱们能不能在短时间当中快速的调整过来哈。好，谢谢您的分享，再见。 再见。 很多朋友在一边听一边跟我们互动哈，然后扭转星辰说，确实有点太丢人了。作为一个国安的球迷，我都有点接受不了。我估计叔昨天也是，为什么不打开这个各种媒体看呢？他肯定也是内心接受不了，怕别人说咱们，是吧？ 这个结果呢，赛前肯定都没有想到， 对， 是吧？当结果出现的时候，在心理的这个承受上，一定会出现一种起伏啊、波动啊、不理解啊、愤怒啊，到最后像叔这样的就是佛系了。 没话了， 就佛系了。 接着我们来连线北京晚报的资深记者李哥，来请他和大家说说他的角度。你好，李哥。 哎，小李、王毅，你们二位早上好。 哎、李哥老师好。 刚才我们梁叔也说了各种他的心情哈、啊，那您昨天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呀？ 因为我没有听到梁叔怎么跟你们连线的，但是我想我们两位 意思就是耻辱两个字吧。 梁叔主要是夸了一下咱们中场的球员，就是小鸟依人啊，这个就是一直依靠着这个别人，依靠着外援，现在外援不在了，这个小鸟就像那首歌里边，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也飞不高了， 无法承担风雨哈。 我应该差不多感受吧。我觉得耻辱两个字定位非常准确。因为现在，因为我没有特别确认啊，王毅可以帮我确认一下，这场失利应该是北京国安在中超顶级联赛中输球最惨的一次，净输0-5，对吧？ 上一次输0-5是04年的中超杯，输给山东。 对，那 然后就 是 中 超杯， 然后就是1-5， 它不是联赛。对，还是有区别的。另外呢，起码跟广州城或者说原来的广州富力这两个队之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比分啊失利，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分之中啊，可能并不像赛后这个比利奇的助手迪恩拉库尼卡所说的。我看他总结的原因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这场比赛进入比赛的状态比对手要慢，是吧？所以对手我们才在8分钟之内人就进了两个球。第二个原因，他说作为一个助手跟主教练比利奇站在场边，对场上队员的这种提示啊、警示啊、督战啊这种作用可能还要弱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迪恩拉库尼卡说的这两个都是很肤浅很表面的理由，我觉得真正的理由他心里可能是清楚的，但是他不方便说出来啊。我个人认为这个原因呢有几种，我认为最根本的理由就是这个赛季啊，现在的国安队已经失去了一个联赛的目标，或者失去了一个比赛的目标。你说现在国安队在广州的争冠组，目前这场输了是排在第5，上一场就前两轮一胜一负之后是曾经一度排在第5，这轮完了以后第6，你说这有第5、第6或者第7、第8，这没什么意义啊， 没什么差别， 对吧？没什么差别，咱都清楚，你这有什么差别呢？说你要在前面，咱们原来设想过连线的时候，就说我们这赛季肯定争冠是没戏了啊，但是我们最好扮演一个影响争冠进程和结果的一个搅局者。这个角色说起来，对于职业球员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当下的一个不错的目标。就是我虽然冠军没了，但是你谁拿冠军得看我，得看我的演出，对吧？就跟1999年山东能拿 双冠王，那你要不是我们阻击辽小虎，你能拿双冠王吗？啊，尽管山东队并不，好像我看山东从来不为此感激北京国安， 对， 认为这是 也没有必要，因为这是属于咱们本着公平竞赛的原则，对 对对对对，咱们就底下球迷聊天嘛，对吧？ 啊， 北京球迷总有人说，你看我们这个阻击辽小虎，得罪了辽小虎，让辽小虎没成第一次回联赛就拿冠军这么一个奇迹， 中国的凯 德得意的并不 是 我们，对对对，结果得意的是你们山东人。但是山东人说，那这就是公平竞赛啊，你们就应该这么踢，对吧？其实是摆在桌面上，大家也认可这个说法。但你这个赛季，你再扮演一次也可以啊，对吧？但是现在我看这个目标对于现在的球员来说，这个已经不成为一个目标了，构不成一个目标。 但 是一个是 您这么一说，我倒这个释然了。你知道吗？就是咱们呢，可能真的是按照力哥老师您这要求来的，就是我们要努力的影响最终的冠军归属。 是， 所以踢人山东的时候吧，其实踢的山东也挺紧张，最后绝杀嘛。你要是咱那场要是给他逼平了，上海海港看见影，咱还真扮演了这个影响冠军走势的球队。 那场比赛挺努力， 没错没错。 但是呢，昨儿这场球呢，就是你踢成什么样？广州富力跟咱们一样，都影响不了冠军的走势，一下好像心气儿就没了。 对对对对，所以上一场被山东啊，最后那个补时阶段那个绝杀呀，贾德松那个，确实对我们的这个目标的这个错位，现在和恍然，就有点恍恍惚惚，这个影响很大。如果我们能够逼平山东，甚至我们那个先进的球能保持到中场，我们是两连胜的话，而且胜是两个赛区前两名，哎，这个让国安队就后面这六轮比赛就觉得，哎，我找到目标了，是吧？冠军跟我没关系，但是我能影响冠军，我能决定谁是冠军啊！我能给你们之间制造很多麻烦。但现在上一场惜败之后，现在的队员我感觉到心气儿一下就散了，再加上刚才那个助理教练说的那两理由的那种表面层面的影响，也确实是这个时候影响了球队这个心态，这是一个。那具体到比赛层面上，我认为这场比赛呢，双方其实打的阵型是一样的，都是352，是吧？中场是一个掉在前面，我们是张稀哲啊，我们是组织核心，人家那边是一个根本没什么名的一个年轻人叫陈俊乐，是吧？但是不同的在哪儿呢？不同的就是人家那边确实像他自己主教练说的，他是还是想正不正吧的，毕竟在岳阳山打嘛，是吧？没有广州当地的球迷，但怎么也是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儿，对不对？所以他还有那种主场的那个劲头，我们呢就是没有了。所以我们看我们的组织核心在中前场张新卓被人家盯得非常死的，基本上没有从容扣传球组织的这个空间，再加上张新卓本身的竞技状态，我记得上次咱们连线的时候小丽已经说过，说我们的国脚为什么除了张玉宁我们这几位好像状态都一般啊，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人家那陈金乐在我们的眼里根本不算一个什么大牌的球员，所以我们对他的看防跟人家对张新卓的看防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同样是作为中前场一个串联这个组织者，人家陈俊乐的表现那一飞一个一打一透啊，我们这边是怎么打都透不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在纯比赛的层面上我们觉得也分出了高低。所以你看这五个球是吧，人家那边的进球效率总共才8脚打门全场是吧，5脚射正全进了，这种进球的进攻的转化率，这不是一个纯实力所能决定的，而往往是我在我们这种各方面客观主观因素的配合之下，才让了这个广州城队有了这样一个射门的转化率。所以我觉得现在而言呢，对于国安队来说，就像刚才梁老师说的，我也觉得耻辱。另外我看那场比赛呢，因为今天早上要连线嘛，我多少要看一眼，看的我是什么鼻子都气歪了。我相信很多北京球迷都有这感觉，你说是吧？你虽然都知道你没冠军了，你也不能这么个踢法，这个崩溃的踢法不对啊，这不是咱们北京人的这个精气神啊，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赛后的时候，我看了俱乐部的官微，迅速说我们要记住这场球，我们要这什么支持后勇，我们要奋起，这都是表态的话，能不能奋起？现在我看要看球队。也要看俱乐部这个整合能力和反省的能力能不能迅速提上来，尽管可能确实没有什么好成绩好名次了，但是仍然不能这么自由落体的似的往下滑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会对未来会有一个很大影响的一件事。 还有两天周三有比赛啊，这两天的时间看怎么来调整，我们关注下一场比赛。好，谢谢您的分享和角度，谢谢，再见， 谢谢二位，好， 再见。 这是李哥的连线。小盘子也说了，说输球可以啊，这样输是真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看了半场，我就不看了，真不知道这个球队是在打酱油，还是我们球迷在打酱油。这样比赛以后我还是不看了，洗洗睡吧。 哎，你微博当中也有很多的球迷朋友是同样的观点，说就这条后防线这么多失球呢，其实算是正常，因为前面就靠张玉宁一个人，凭什么打出来像当年奥比时期的时候那种流畅的进攻？但是呢，你不如就多上几个 U21 是吧？咱现在你人员上出现这个问题呢，盘算盘算未来的日子。再有呢，像英雄绽放也说能力不行没关系，你也不能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啊。这个风骨消失殆尽，所以这个是大家觉得难以接受的，觉得是一场耻辱式的这个失利。 黑暗需要光明，说我不同意李哥的说法，给国安输球找理由，这谁都知道，我们也不上年轻人，人家都在培养，咱们是在消耗当中。 确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当时在转播当中跟南指也提到，你上半场啊0-3，你从队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比赛的状态，你就算全主力下半场打不回来，对吧？你肯定也是，你不可能再打人家广州城三个。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能够给更多年轻人机会呢？让他们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去锻炼一下。你都0-3了，孩子上去输到0-5，孩子们的这个信心就真的就会被打散吗？反而没准上去之后这拼气足，下半场还不一定就是再丢俩呢。就这个时候啊，0-3已经对于这个比赛最终胜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的情况之下，真的应该让更多年轻人上去来练一练。当然咱也不知道啊，这个最后下半场这换人是比利奇让迪安做的，还是这个迪安呢他在人员的使用当中呢有一些自己的思路，和比利奇之前就商量好的。但是我总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对人这个助理教练也挺不公平的。 因为就带着一场，然后出现了这个事儿之后就都赖他，也不太合适哈。 但是这一场比赛的结果可会记在他的执教生涯的这个履历上。 就让他碰上了， 一说这我就执教了这么一场比赛就输了个0-5，这以后谁能让我当主教练？ 就老助理了，只能 一直以后就踏踏实实干助理教练吧。 2823说还成吧，进了争冠组就不错了，练练新人得了，想想咱国足的成绩，这还是不错的。 这个范哥和陈老师很忙，也说别那么激动啊，大家都冷静冷静。大家都忘了咱是怎么进的争冠组了吗？ 对， 是吧？本来就应该去保级组的球队，现在这成绩意外吗？不吹倒重建是没任何意义的。其实这成绩呢不大意外，对吧？咱们进争冠组最后是靠的这两场球，特别是面对上海申花的那场4-2的比分进了争冠组。但咱在争冠组打的也是人家那个组里边本来可能要掉到保级组的队，这个 半斤八两。 对，这个是让大家觉得不太能够接受的。你要是输给真的是对冠军有渴望的球队，那你实力不济，人员不整，场面不好，可能大家呢还能原谅。但是你输的这支球队是一个人员不整，欠薪，有很多年轻人在场上，甚至是凑不齐一套18人名单的球队，那这个就确实难以让大家接受。 锦辉堆跟李哥的看法有点像哈，他说主要是今年的冠军也是个鸡肋了，又断断续续的，联赛不联赛的，这冠军的含金量关注度也没有了，所以说啊，大家提起这个比赛了就不像以前那么精力集中哈。 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说这场球让大家觉得不是很愉快啊，零八哥说了，说不同意王毅说的，说昨这场球呢人家又用了新人又大比分赢球，咱们呢对成绩没要求吧，可以不见有新人上场啊，所以不是像王毅说的感觉不是很愉快，而是感觉很不愉快， 非常不愉快， 来气。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聊，一会儿我们8:30之后啊还会连线这个著名的大球迷杨天佑来给大家说说国安这场比赛。我们快速浏览一下国际足坛。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呢，2021-22赛季的意甲联赛第18轮 ，AC 米兰在主场是0-1不敌那不勒斯，埃尔马斯打进了全场比赛唯一的进球。 佛罗伦萨2-2平了萨索洛，佛罗伦萨的 弗拉霍维奇在比赛中打入一个球，是他连续第六场意甲破门了。他呢也是在佛罗伦萨的历史当中只有巴蒂连续进球的场次比他长了，巴蒂曾经是十一场破门，他还有机会哈。目前为止2021年他已经打入33球，追平了C罗在意甲自然年当中的进球记录。 当然呢他现在成为了欧洲最炙手可热的中锋之一。本赛季呢打进了18球，20次出场，18球2助攻。在转会市场像曼城啊、阿森纳、尤文图斯这些豪门都想引进他，这也就是咱中超现在金元时代结束了， 要不也看上了， 不然早就传出来中超某某某球队要引进弗拉霍维奇的消息， 已经有接触了。 现在这些人呢跟咱们的联赛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只能是在国际足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念念他们的名了，是吧？不然的话以前这个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时候，这一定是在第一时段的，是吧？再来看一下英超第18轮，利物浦客场2-2战平热刺，哈里凯恩进球，若塔和罗伯逊进球反超，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呢，孙兴民是扳平了比分，利物浦6连胜被终结，热刺主场3连胜也因为这场平局而停止。 切尔西客场是0-0平了狼队，蓝军现在连平之后距离榜首有6分了。 曼城呢是4-0大胜了纽卡斯尔，坎塞洛和马赫雷斯传射，迪亚斯和斯特林进球，现在的曼城8连胜领跑。 据报道说巴塞罗那已经和卡瓦尼谈妥了合同，西班牙豪门为他提供的是一份1年半的合同，年薪的基数大约是400万，另外还有奖金。那接下来呢，巴萨将会和曼联谈判，希望红魔能够免费让他走，如果说可以加盟的话，他会成为哈维手下的主力中锋，卡瓦尼也是希望为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能够保持状态。 前巴西的著名球员外星人罗纳尔多啊，在当地时间18号呢，和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足球俱乐部克鲁塞罗是签署了合同，投资4亿里亚尔，大概呢是7000万左右美元哈，买下了俱乐部90%的股份。这样呢，罗纳尔多成为了这支老牌的俱乐部的最大股东。罗纳尔多93到94年曾经效力于克鲁塞罗，58场比赛里面打进了56个进球。由于在克鲁塞罗的这个出色表现，他入选了94年世界杯的巴西国家队，并且呢转会到了荷兰的埃因霍温，开始了在欧洲的效力。45岁的罗纳尔多还是西班牙的巴拉多利德的老板，他在2018年的时候呢是收买了巴拉多利德的51%的股份。 有钱人。 你看罗纳尔多就是踢球的时候挣钱，是吧？然后踢完球之后呢，人家在经营方面做的也很好。他要能花这么多钱收购这两家俱乐部，证明他自己的这个资金状况、经营状况一直是非常的出色的。 还不错哈，没有欠薪的消息传出来。 但是你换想想，7000万美元，俱乐部90%的股份，也就是这个俱乐部基本上也就不到8000万美元的这个身价。 所以他投资的也不是顶级俱乐部。就是买俩球队自己经营经营，踢踢球挺好。 8000万美元，当年咱们中超买俩外援就8000万。 现在不行了，现在别往后找了。你们总喜欢请天鹰，他除了护犊子没有真正的观点，整个纸上谈兵。一会儿咱们来听听是不是像您说的这样哈，4178。说到底啊还是能力不够，双色球说的这一点跟咱国家队一样，不是想拼你就能拼得下来的呀。 灰太牛郎呢说这场球啊有点像国安和申花那场，就第一阶段最后那场比赛。一上来被打懵了。不同的呢是申花后来啊追回俩球来 啊， 挽回点颜面，而咱们这边呢昨天最后踢的 一直懵， 颜面扫地，最后呢也没有能够取得进球，0-5，一场惨败。 好，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聊国安这场球。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 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体坛热搜榜，我们看到北京冬奥会火种灯的设计满是中国式浪漫，冲上了热搜。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火炬接力火种灯的创意是来自于中华第一灯西汉长信宫灯，长信是永恒的信念，也代表人们对光明和希望的追求与向往。火种灯的玻璃部分采用的是双层结构，顶部采用了隐藏式通风管道的设计，所以刮起五六级的大风也没关系，我们的火也熄不了。 嗯，另外呢，北京倡导市民在京过年，但是不搞一刀切，也是登上了热搜了啊。2022年元旦将至，虎年的新春也马上就要来了。北京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和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发布2节的防疫政策，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是呢，也不搞一刀切啊，让流京离京的市民能够安心过好年。 医生建议连续使用耳机听歌不超过60分钟。 哎呦，我这已经超过了。 咱们快2小时了。最近半个多月，有个樊女士啊，发现自己的耳朵老是嗡嗡嗡的有鸣音，听力也变差了。就医之后诊断是突发性耳聋，医生介绍说呢，长期戴耳机通过音乐睡眠，不知不觉听力就受到了损害，所以医生建议常使用耳机听音乐，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听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那我相信咱们家里人很多人可能跑步啊锻炼都会听啊，也建议您哈、接受医生的建议。 哎，把这个音量其实啊主要是控制好、千万别这音量过大，这样的话呢会影响您的听力。 嗯， 另外上热搜的这个消息呢就比较尴尬了啊，你要换一个角度呢，就是广州城队5-0大胜国安，广州城的大胜上了热搜。 嗯， 卡尔多纳、迪亚哥、梅开二度、张工还打进了一个进球，中超第17轮争冠组出现悬殊比分，之前也有过5-0，但是那5-0就上不了热搜。 嗯，这是国安吗？能一样吗？好，我们请进国安的大球迷杨天英来给大家点评昨天这场比赛，这都上热搜了哈。你好，天英。 哎，丽姐，那个丽姐好，玉哥好。 哎，天英好。 昨天比赛结束之后，你也挺忙到的哈，肯定是在第一时间跟球迷在线上分享您的观点，一直忙活到半夜，整理整理心情哈。这已经睡了一觉了。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回顾这场比赛。我们之前哈，梁燕老师提到了一个观点，叫小鸟依人队，就是我们的中场控制哈不太好。那你怎么看昨天这场比赛？ 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啊，两个层次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最担心的一个情况还是要出现了，就是之前我们看到这种资本啊，金元资本啊，对于足球的这种反噬啊，我们看到哈，出现在苏宁身上，出现在恒大身上，出现在那些土豪的身上，是吧？现在看，其实已经开始出现在北京国安身上了。我觉得对于俱乐部来讲，现在应该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态度，就是究竟我们接下来是要干什么？剩下的这几轮比赛， 嗯， 我们是要继续要不要去拿冠军了，是吧？咱们原来说的，还是说我们不拿冠军了？我们要不要老队员带一带年轻人？我觉得俱乐部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了。就通过昨天的这种交流，我觉得好多球迷其实对于比赛结果是很有态度的， 嗯， 但是更重要的是希望说俱乐部尽快拿出一个思路，跟球迷能够沟通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干什么，给大家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的。另外一个就是昨天的比赛，我觉得千头万绪，从战术啊各个角度上大家都能分析，但是核心问题说白了就是一个，就是球员的这种比赛欲望不强烈，所有的战术就是所有的体育比赛，咱们昨天还说的嘛，除了电竞和那个下围棋这种比赛之外，都需要跑动，对吧？这种比任何体育运动，你打个羽毛球你不跑你都不 对，积极出战术， 对，积极出战术，跑动出战术，你移动才能够出这种机会嘛。 嗯， 你站在那儿不动，你一定会输球，特别是足球这种项目。所以说，昨天咱们就看到了国安队这种状态，他就是不跑动，那就是球员的球动欲望不足。那这个时候，我认为俱乐部也应该有一个明确态度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其实众说纷纭，但是核心是什么？核心是在于现在足球的环境变了，对吧？俱乐部的这种能力啊，俱乐部的这种投入啊，肯定也变了，足球的大环境都变了。我认为俱乐部现在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未来的变化可能会很大，球迷要有这种心理的准备。有可能有些球员会走，有些球员会留，这都是正常的。这个足球环境变了，我们都要接受这种东西。未来的北京国安是什么样子？我认为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样，有可能又会过几年苦日子，是吧？十八个兴中时代，我觉得没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俱乐部要跟球迷说清楚，俱乐部国安俱乐部要相信北京市几百万国安球迷有这种思想准备，有跟国安同甘共苦过来。昨天很多球迷就说，大家都是从95年开始看国安，94年开始看，高峰低谷大家都经历过，没关系，没问题，对吧？但是现在你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大家能够跟俱乐部同甘共苦，我觉得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昨天看完之后心里感触还是挺大的， 嗯， 就是到了另外一个层面了啊，就是超级外援在的时候，我们最后时刻我们踢得不行，超级外援上，是吧？奥古别了，有一个人灵光一闪，啪一下这问题就给你解决了，什么0-5啊，0-20我也能给你3-2给你扳回来，打你个五家，是吧？这出现过吗？是吧？咱们跟富力的时候， 嗯， 出现过吗？你进我2个，进我3个，我进你5个，但是超级外援一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中国足球不单是国安的问题啊，中国足球全是这样，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引进了这么多超级外援，最后中国足球成绩水平没有任何提高，在我们自己没有超级外援的情况之下，中国球员的这种技术能力、战术能力、执行能力，对于现在足球的这种理解，我觉得毫无提高，真的是给人感触啊，这么多钱当然没有花咱们的钱啊，花的都是各个老板的钱，我认为真是白花了，就是给中国足球身上没有留下来任何我们现在可以怀念、可以来值得骄傲、可以来值得借鉴的东西。说，哎，这钱花到位了，哎，这钱花的有价值。现在看真的是没有。我认为真的是中国足球这几年由恒大带起来的金元足球，导致中国各个俱乐部开始不断的内卷，在足球相关管理部门没有提前预防、没有提前来这种制止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足球这几年的时间耽误了，钱白花了。 嗯， 我认为是第二个关键。嗯， 好，那我们两个也是聊到现在啊，就好多角度都提供给大家了哈。就像李欣说的，天鹰啊，你永远都能把所有的事儿都最后总结到夸国安，这是能力啊。刚才你也是哈，表明了说，无论国安是在高潮还是低谷，我们球迷永远都是可以接受的，永远都是接纳的，永远都跟他们在一起，向未来哈，就这样的一个态度。 这也一起向未来了。 对，一起向未来。 我再说一句话啊，我再说一句话啊。 嗯。 就是说， 得每个人一样，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有高峰低谷， 是， 都有能够走错的，都有能够做错的，能够做对的， 嗯， 有特别高兴的时候，有失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球队啊，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一个球队不就是几十上百人组成的一个队伍吗？ 嗯， 是吧？跟人是一样的，我认为这都是能够接受的。就是有一些东西呢，就是一个球队职业足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有天然的技术性跟情感纽带联系。 嗯， 北京国安最幸福的俱乐部的老板们应该知道，作为国安俱乐部的老板，最幸福的是你在北京，你有这个将近三十年来的天然的技术情感跟球迷的情感纽带的联系。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幸福的地方，跟很多地方的球迷俱乐部比，其实国安的老板、国安的俱乐部是幸福的。 嗯，好，还有两天时间，我们来看下一场哈，和深圳的调整。 哎、 谢谢，再见。 哎，丽姐，一哥，再见。 嗯，再见。 哎， 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 我推这个歌应该很合适，《一起向未来》。刚才说了，无论是国安是低潮还是有幸福的时候，咱们一直都是在一起的。可能还有更低潮的时候，还得在一起。 嗯，但是呢，可以和你并肩作战。 嗯， 我可以能力不如对手。 嗯， 但是一定站上赛场、站上沙场的时候，要表现出来那种向死而生的决心。就是我站上赛场的时候，我哪怕最后踢到腿折了，我这个球我也得要冲上去，而不是说在场上的时候呢，一看这个球，这小丽你帮我补一下吧， 我来 差两步是吧？或者说呢，当这个比赛出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就是只是简单的情绪上的急躁， 嗯， 只是在场上表现出来那种对结果的一种无奈，而没有去认真的去思考，没有表现出来对于比赛过程的那一份信心。这不仅仅是场上球员的问题，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从数据能够统计到我们有将近20次的射门， 嗯， 我们有这么多次打正球门的门框，我们在禁区里面也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嗯， 你说这个时候球员不希望把球送进对方的球门吗？ 嗯， 这个时候队员没有通过他们的跑动去努力的争取挽回一些在场上的不利的局面吗？ 嗯， 他们也在做， 嗯， 但是这些呢只是就像冰山的一角一样，它是目前整个出现整体问题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体现， 你能看到的部分。 哎，你最终能够决定你这支球队走势的，不仅仅是场上当时出现的11个人， 嗯， 而是在场边的，而是在这个没有在广州赛区的很多的一些问题 水面之下哈。好，欢迎大家继续互动，我们接着陪大伙儿一边聊哈，一边关注冬奥会方面的内容。在荷兰进行的咱们冬奥会的冰壶资格赛已经结束了，那至此呢，我们北京冬奥会参加冰壶项目的30支球队都已经确认了，分别是男队东道主中国队，然后是瑞典、英国、瑞士、俄罗斯奥运会的代表队，以及美国队、加拿大队、挪威队、意大利队和丹麦队。女队这边呢，东道主中国队，还有瑞典、瑞士、丹麦、美国、俄罗斯奥委会队、加拿大、日本、韩国、英国队。 嗯，另外呢，北京时间的12月18号、19号这两天呢，谷爱凌是在激浪巡回赛美国铜山站的3项赛事当中呢，拿到了一金一银一铜3枚奖牌。而谷爱凌呢，也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走进滑雪这项运动。一起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徐真带来的报道。 在我9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在这里完整地完成一些山路赛道的滑行，回到熟悉的赛场，但是赛程却给谷爱凌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受到天气的影响，原定于北京时间12月19号凌晨进行的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决赛提前到了18号凌晨进行，谷爱凌不得不面对一天双赛。不仅如此，两项决赛的间隔时间只有短短的3个小时。在率先进行的 U 型场地的比赛中，谷爱凌发挥出色，动作轻盈流畅，腾空高度高。她的第二次滑行干净利落，具有一定难度，得到了96分的高分，成功拿到了 U 型场地的金牌。赛后，谷爱凌表示：今天的比赛让我很享受，让自己不断进步，尽微薄之力推动这项运动的发展，一直是我的目标。我对自己的第二次滑行很满意，但我知道我还能做得更好，下一次我会做得更好的。

冰雪产业的发展对于丰富百姓的运动健身场所，助力实现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美好愿景有着重要的意义。 运动场馆是激发人从事运动的最积极的外部诱致性条件，当有了场馆之后，更多的人会被激发起来。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也把提高体育场地设施的普及率以及增加指导员的人数，包括增加赛事和活动等等，作为群众体育提升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而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八达岭滑雪场2021-2022雪季正式开启了。冬奥会之前的这个雪季，滑雪运动持续升温。我们来听记者徐真的介绍。 张泽瑶和妈妈一起来到八达岭滑雪场，平时泽瑶就酷爱滑雪，每个雪季都要滑好几次， 就感觉挺好玩的，滑雪乐趣很好玩，我喜欢滑雪， 就是很早就想来，就是选了这个地方来。 陈女士则是得知滑雪场开板的消息后，特意和家人一道前来。 今天人有点多，然后就每个关卡都有教练，然后不会让你去撞人啊这样子。 为了筹备雪季的开启，八达岭滑雪场的滑雪教练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滑雪教练刘超说道， 今天是我们八达岭那个开板仪式，主要是负责这个单板教学，因为单板是现在的主流趋势嘛，现在滑单板的人年轻人嘛比双板越来越多了，我们会提前写一些教案，对于这些新手或者是这些小孩或者是老年人，我们都有不同的这个滑雪方法去教他们。 为了雪季的开启，八达岭滑雪场也进行了升级。八达岭滑雪场总经理姚玉介绍， 八达岭雪场作为2003年的一个老牌雪场，经过简单的修整之后，上一雪季我们以全教学无鱼雷为主题，北京周边来说唯一一个实现全天候关卡教学的雪场。借着冬奥之年，今年八达岭雪场有了全新的提升，让我们的中级雪道两边都进行了拓宽，高级道完全的修通，那么新增了一条400米的拖牵。那么我们希望在冬奥之年响应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大环境下，更多的喜欢滑雪的朋友来到安全的全教学的雪场来体验滑雪带给大家的乐趣。 好，感谢记者的报道。我们来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大家也都在热议啊。今天这个咱们这个信息的数目是不断的往上攀升哈，可能有没念到的这个听众朋友哈，您别介意哈。 对，另外在聊天室里面呢，其实大家都在一个环境当中，您的这个留言呢也许没在节目里念，但是在聊天室里大家都看着了， 对 对吧，您的观点大家也都会能够拿出来讨论。像4178就说了，说0-5，说但是俱乐部中赫的老板说了，现在还能看国安的比赛就不错了，说你们要不信不服你们接手试试。确实现在你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因为要保住国安的这个名字，不得不收购中信的股份，也给俱乐部在经营当中呢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另外作为母公司，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中超联赛啊，说白了就是一地产联赛，对吧，16家中超俱乐部里面，我印象当中是有10家是完全地产的，然后呢还有3家是有地产的这个作为主要的工作的，另外那3家呢也都有地产的这个任务，就基本上就是一地产联赛。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经济形势的变化，这个母公司的经营状况每况愈下，绝大多数的俱乐部也都遭遇到了生存的危机和困扰。这一点呢大家都能够看到，也并不是说刚才有家里人说国安欠薪就你们藏着掖着是吧，也不是藏着掖着，但是他欠薪的这个原因各家的俱乐部啊 不太一样 不同。 对，嗨哥是广东的球迷哈，说看国安这比赛他心里也不是滋味，说希望国安能够像广州一样哈，球员们能在场上挺住了别趴下，因为他们之前不也是又输又平的，说球队的事儿啊，反正有的时候你也不能左右，球员呢你在球场上职责就是踢球，好好踢。 你看这个时候因为成绩出现了起伏嘛，大家呢可能又翻回头来去讨论一些。6226说当时保国安这个俩字儿就是冒傻气，但到现在我依然觉得 还是应该 留住国安这两个字儿，对于北京的足球，对于咱们国安的球迷来讲还是非常 重要 的。 四基维度说了0-5，哎呀还有更差的吗，真没有了，还这是咱们最差的一回了哈。永春堂也说赶紧结束这个糟糕的赛季吧， 这是一个逃避的心态哈，赶紧结束，我不想看了。 嗯，就这个时候呢，之前啊和当时袁岩老师啊，我们就聊起来这个话题的时候， 嗯， 提到了让嗨哥提到了这个广州恒大， 嗯，广州 对吧？ 对，嗯、 啊。恒大的球员呢，他们可能现在面临的是一种生存上的压力， 嗯， 就包括其实富力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他们在比赛当中球员所拼搏的呢，是为了自己在未来争取能够还是有一份合同， 嗯， 有这个工作， 嗯， 但是你像国安这边呢，就这个俱乐部也不会说就风雨飘摇，像广州这样有可能面临着像河北这样、 嗯、 面临着这种非常严峻的生存的压力， 下赛季不好说呢、 哎、这个可能是欠薪啊，可能是这个经营状况下降，但是呢还不担心吃饭，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没有把自己推到悬崖边上的时候， 嗯， 求生的欲望是不是不够、 嗯、 这可能也是在比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拼搏精神啊，在对待比赛的态度啊，一些变化。 另 外，昨儿这比赛结束之后呢，我看了一个评论 啊， 这个评论是山东的一个球迷， 哦、 就给我感触也挺深的， 也关注咱。 哎，他说，国安0-5这个比分上了热搜嘛？ 嗯， 以往没就是过去啊，国安输球就是跟山东赢球，对于球迷的这种喜悦程度是一样的。 嗨， 因为是老对手。 对 吧？其实咱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嗯、就是在当年， 比如说恒大输了， 哎、恒大输了 咱也高兴， 咱们也高兴。 对， 但是呢，在昨天这场0-5的失利之后，有点像嗨哥这种感觉， 嗯， 就是心里面呢是这种 不好受， 百感交集。 嗯、 就是当年在甲 A 联赛时期，在中超的这个时期的时候，一些昔日的竞争对手，最后呢出现了生存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中超联赛的整体的水平，中超这个联赛一地鸡毛，是让很多真心喜欢足球的球迷会感觉心里很疼，很难受。 对， 就是这个时候就已经不再是说啊，你看我这个主要的竞争对手输球了，哎呀我高兴，已经不再是仅仅就停留在那个层面了，大家的这种内心感受是更深的一个层面了、 嗯、 这才是就是很多喜欢这个足球的球迷，在这几轮比赛结束之后，大家一种心理上的感觉， 这是一个共同的情感基础哈。国安495说不跑动这一点，我可不赞同、 啊。 我觉得都挺跑动的，关键是都瞎跑，全都跑不到一块儿去，跑的不是地儿啊。 嗯，昨天你说不跑动嘛，也没完全不跑动；不努力嘛，也没完全不努力， 就是没跑出效果来呀。 但是呢，就是。你觉得所有的环节啊都差这一点， 嗯， 就是在差这一点当中，这一点一点最后就成了坑了啊。 嗯， 灰太牛郎说，哎，大家调整下心态哈，真别把豆包不当干粮。 嗯， 现在国安可就是这豆包。 哦， 有一天豆包没了的时候可怎么办？ 还得珍惜， 是这意思吧？就有一天豆包没了之后，咱连豆包都没得吃了。 珍惜豆包啊！ 啊， 今天早上节目真是太快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欢聚藏友节，玩转蟠桃会，潘家园29周年庆，12月22日到元旦，旧货市场满减买赠，直播基地优惠叠加，礼物店99享200福袋，拍卖会捡漏古籍拍，小红书搜索潘家园官方， 选择东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奇。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受到高空偏北气流影响，今天白天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气温仍然低迷，昼夜温差大，早出晚归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天干物燥请及时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5%。